监控首例因为刷单入刑的案件最近在杭州宣判了。90后的被告人李某通过创建平台和组织会员刷单，并从中牟利，而被控犯非法经营，法院也判决执行有期徒刑5年0.9个月。国家标准委昨日发布了我国首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涉及交通、旅游、文化等13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而标准将会从12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来关注共享单车方面，从 OFO 小黄车方面获悉，从即日开始，新注册的用户的注册押金调整到了199元，老用户在不退押金的情况下不影响正常使用，免押金的上海和广州、杭州等地区也不受影响。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关于萤火虫，古人赋予了它们种种诗意，比如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雾柳暗时云渡月，露河翻处水流萤。这种尾部会发出闪闪光亮的小虫子，最喜欢在夏秋的夜晚，在人烟稀少、水质清洁的水面上飞舞。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浪漫。到了现代，人们越来越多的想要追逐萤火虫的光，把它变成了一种交易，在平台上贩卖。我们总是在追逐萤火虫的浪漫，可是谁又能够来拯救正在消亡的萤火虫呢？ Thank you.

海淀区首个大规模的棚改征收项目魏公村小区旧城改建项目的预签征收补偿协议工作在6月10号启动，至6月16日，住宅的预签约协议比例突破了85%，七天的时间就达到了规定生效的比例。而在北京的棚改征收项目当中，可以说是罕见的现象，截至19号的预签约的比例达到了86.8%。而按照规定，达到生效比例之后，下一步海淀区的政府将会在2个月之内下达征收决定。20号，中国农业银行和百度在北京签约了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的合作主要会围绕金融科技领域开展，包括共建金融大脑及客户画像、精准营销、客户信用评价、风险监控、智能投顾以及智能客服等方向的具体应用，并且会围绕金融产品和渠道用户等多个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在中国风行了很久的共享单车即将会登陆悉尼了。悉尼科技大学的毕业学生因为在悉尼市中心很难找到停车位而迟到，于是萌发了把中国的共享单车带到悉尼的想法，而在下个月这样一个计划也将会成为现实。 爱情永远年轻。

然听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夜短幸福熄灭，相爱已经幻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听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龙叶。说到唐山，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30多年前举世震撼的地震曾经让这里瞬间化为废墟，凤凰涅槃的奇迹让唐山成为了一座创造梦想的城市。就是这样一座城市让很多人流连忘返。这一期的969旅行者，我们请到的是唐山市旅游局副局长陈福利，为我们揭开唐山的面纱。 首先啊，这个唐山1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北到南分为3大旅游板块。北部以燕山山脉，就是说长城皇家文化，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旅游主导。北部这块呢，就是有万佛园，特别是5A级景区青东陵、青山关、山叶口、禅林寺。中部就是近代工业啊，文明的摇篮。这个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汤津啊，运河这个美景，可以说是胜似秦淮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采煤塔匠区建设的南湖城市生态公园，去年的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就在此处举办。我们利用水泥捞的厂房打造了启新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月岛打造一个浪漫风情，就是打造荷兰风情这么一个旅游目的地，特别适合年轻人，特别是这个情侣吧，去体验观光。有200多处旅游资源，山水资源， 如果有时间住下那就更完美了。美景和美食是绝配，田间的香果、高山的野味、河海的生鲜，是很多旅行的人在唐山最值得回味的记忆。农家干净的小屋，打开窗户就可以随手摘杏，在黄瓜架下面支一个小桌子，几瓶啤酒、一把肉串，怎一个惬意了得。在唐山无论哪里的美景和美食都让人念念不忘。除了这一些， 在唐山，满眼都是桃花、梨花、樱花，无论哪一种，铺满了整个山坡，可以让你感觉拥有了整个花期。浓浓的绿色还有鸟鸣，瞬间让我们对生活两个字产生了新的感悟。过了花期也可以攀登、垂钓、采摘，来到了唐山才发现这里居然是这么一个趣味无穷的地方。 欢迎大家到唐山去走一走看一看，请到我们唐山来，我相信我们唐山780万人会热烈的欢迎大家到唐山来。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旅行者就是这样。 这种外面。